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科学界的几则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土豆、马铃薯、洋芋、山药蛋啊等等有关系的这个话题。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呢对于整个人类而言非常的重要，那么即便到今天它也是我们餐桌当中的常客。我们来说一说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杂交马铃薯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我国在杂交马铃薯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黄三文带领科研团队创新理论和方法，培育杂交马铃薯，用二倍体育种替代四倍体育种，并用杂交种子繁殖替代鼠块繁殖。这是我国优鼠计划实施以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全球有13亿人口以马铃薯为主食，一直以来马铃薯的生产都靠鼠块进行无性繁殖，繁殖系数低，储运成本高，易感染病虫害。目前二倍体育种已经成为全球马铃薯研究领域热点，但要实现二倍体杂交马铃薯育种需克服两个关键障碍，自交不亲和与自交衰退。黄三文团队前期打破了马铃薯的自交不亲和，并对马铃薯自交衰退的遗传基础进行了系统解析，在此基础上凭借学科优势进行育种决策，培育出第一代杂交马铃薯品系优鼠一号。小区试验显示，优鼠一号产量接近3吨每亩，具有显著的产量杂种优势。优鼠一号的成功选育证明了杂交马铃薯育种的可行性，使马铃薯遗传改良进入了快速迭代的轨道。 马铃薯真的是太重要了。其实我曾经看过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啊，在清朝的中期，整个中国的人口有着指数级的增长，其实这个就和马铃薯传入中国其实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不只是中国，在欧洲，比如说在爱尔兰，曾经所闹过的一场马铃薯瘟疫病也导致了马铃薯绝收，最后呢导致当地的很多人呢因为吃不上一口饭活活的饿死了。这也是马铃薯给人类所带来的福利，也带来的灾难。那么到今天为止呢，马铃薯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薯片，各种各样的马铃薯的制品，甚至我们也曾经和大家聊过马铃薯的相关的它的这个粉类的制品啊，也作为呢第四种的主粮纳入到了我们的主粮的体系当中。可见这种植物对于人类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看到科学家在对于马铃薯的研究过程中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吃饭问题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条件下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这个是和火山有关系。在这个新闻中我们可以和大家记住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叫做欧洲最高的活火山，它的名字叫埃特纳。埃特纳火山最近呢长个子了。哎，火山还能长个子，原因是什么呢？ 意大利研究人员日前表示，今年喷发数十次后，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长高，目前海拔3357米，刷新自身纪录。据报道，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分析处理卫星图像后发现，埃特纳火山目前海拔3357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结果误差为3米。过去40年来，埃特纳火山的顶峰为东北部火山口，1981年测量高度为海拔3350米，创下这座火山海拔高度纪录。后来，这个火山口边缘坍塌，2018年海拔高度降至3326米。今年2月以来，埃特纳火山东南部火山口喷发约50次。由于岩浆和火山灰等沉积物粘附，东南火山口海拔高度超过了东北部火山口。这座火山轮廓线因此显著变化，东南火山口成为顶峰。 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海拔高度时常浮动。虽然破坏力强，但频繁的火山喷发为当地带来肥沃的土壤和丰富旅游资源。 说说这座活火山，这个是欧洲呢最高的活火山，它的名字叫埃特纳。主要还是因为喷发嘛，所以后来呢它又接着长高了。火山喷发呀，在很多地方，在可控的条件下，这都是一门特别好的生意，因为会吸引很多人呢徒步来观赏火山的喷发。当然我们上网去看呢，也会看到很多人拍摄出来火山喷发的各种奇景、各种美景，当然也有很多危险的时刻。在火山喷发的过程中，虽然会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干扰，但是火山所喷发出来的这些物质，这些火山灰后来沉降到地面之后呢，由于火山灰当中所带有的丰富的元素，也会成为呢当地土壤当中很重要的肥料。所以呢，你会发现在现在这个西西里岛啊，这个附近的很多农业其实开展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土地上的肥料啊，特别特别的有料。我们刚才呢也和大家说了一下有关欧洲的最高火山埃特纳。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去遥远的火星。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啊，美国呢又有一个火星车，它的名字叫毅力号，在不久之前呢登上了火星。毅力号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任务，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火星上采集很多的样品，未来有一天当人类登上火星之后呢，这些样品可以拿来做研究，甚至带回地球。但是毅力号在火星上采样的过程啊也不是那么顺利，具体的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前表示，毅力号火星车上周在火星采集岩石样品失败，原因是岩石强度不够。毅力号近日在耶泽罗陨石坑钻孔首次尝试在火星上采集岩石和风化层样品，当天传回地球的数据显示，火星车机械臂钻头打钻深度将近8厘米，钻孔看上去不错，但样品管内空空如也。火星车项目负责人当时推测，失败原因可能出在岩石本身，而非采样系统硬件出现问题。工程师们经多日分析确定，那处岩石强度不够，无法采集岩芯样品。钻头当时把岩石打成细小碎末，它们要么留在孔洞中，要么留在岩屑堆中，或者两者均有。火星车眼下正前往下一个采样点，寻找古老火星生命是否存在的迹象，预计下月初能到达。毅力号采样组首席工程师路易斯特罗斯珀11日估计，火星车和机智号火星直升机传回的图像显示，下一个采样点的沉积岩可能更适合采样。谈及首次采样失败，特罗斯珀说，这再次提醒了我，探索的本质，无论你做了多少准备，都无法保证一定会得到一个确切结果。 这句话呢就是人类在航天探索过程当中的一个常态，也是经常会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关于呢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当中的这些行动，这一次采不到样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嘛，因为它的任务之一就是采样，也不可能仅仅是采一次。不过刚才的这个过程呢也其实侧面的告诉我们，科学家们在面对航天的工作中，我们看到的很多确定的这个新闻啊，那都是喜报，还有很多看不到的，甚至说可能就被人忽略的一些问题，这些应该也是淹没在这些沉没成本当中的。其实这种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比如说在过去啊，算上各个国家包括呢苏联在内，曾经向火星所发射的这些探测器，其实成功率只有50%，每两次当中会有一次成功，当然也会有一次失败。所以咱们国家的火星车呢，包括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一下很顺利的降在火星上，这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当然这个幸运也是建立在实力上。这个实力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呢嫦娥5号曾经在进行月面采样自动返回的过程中，这次呢返回带回来的月壤是1700多克。那么在这个1700多克的采样的这个设计中，原本呢是要采2000克回来的。哎，但是为什么只采了1700呢？原因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整个的这个采样的管套呢，打的这个岩石里以后啊，随着深度往下走，突然发现说钻孔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块呢被钻的越严呢越来越硬，如果再接着打下去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会把上面的这个着陆器的位置给它顶偏移了，甚至可能会顶翻了。那怎么办？主导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当机立断，再不要往下打了，我们能采多少就算多少，因为采回来月壤才是我们任务的最重要的目标。至于说在中间打了折扣，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啊，航天探索面对的都是很多未知的领域，我们一步一步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非常稳妥地往前走，这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航天工作能够取得成效嘛。其实火星采样失败，这也是诸多航天工作当中常见的一种情况了。祝愿下一次能够顺利吧。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科学领域的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在照亮新闻深处中要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正在变异过程当中的新冠病毒。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在疫情初期我们已经预料到病毒变异的可能性，但近一段时间名叫德尔塔毒株的变异依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德尔塔的警报还没有解除，一个叫做拉姆达的变异毒株又开始出现了。目前这个毒株呢已经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待观察毒株。正所谓不断变异新毒株，我们如何做防护？德尔塔与拉姆达是怎样演变而来的？面对变异的病毒，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新冠病毒的变化有关系。最近呢，大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啊，叫做德尔塔变异毒株，但实际上，德尔塔变异毒株带来的全球疫情的警报，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解除。一个叫做拉姆达的变异毒株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尖的趋势。目前这个毒株呢已经在全世界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列为待观察的毒株。来说一说拉姆达的背景啊，早在2020年12月就在秘鲁出现，今年呢6月14日被世卫组织呢列为是待为观察的毒株。其实呢，在拉姆达之前，大家曾经了解的，比如说新冠病毒呢突变的毒株当中的阿尔法最早是出现在英国，贝塔是出现在南非，伽马是出现在巴西，以及现在已经席卷全球的德尔塔的变异是出现在印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有关刚才提到的拉姆达的毒株的变异。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异？在变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相关的防疫措施又该如何应对？这就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欢迎叶老师。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叶老师，我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新冠病毒是不是比之前的病毒啊厉害很多？为什么它的变化这么快这么多，以至于呢出现了很多对于人类呢影响更大的一些变异的毒株，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这得说先说这个变异的机制，就是变异是怎么来的。其实呢，我们这个人呢，比如说啊，咱们人在这个出生的话，你其实是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相结合。那么其实人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细胞里的基因组，它在不断复制的过程中也会出错。那么每一次复制出错，比如少一位、漏一位，或者复制错了一位，那么这个其实就最后就造成了一个改变，我们称之为突变也好，我们称之为变异也好，这样的现象其实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种细胞生物身上都在发生着。 对，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 DNA 生物，就是我们的基因组全都是写在 DNA， 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上的。那 DNA 的复制呢，相对来说它的错误率是比较低的。但是病毒里面呢，有相当种类的一些病毒，它们都是 RNA 病毒，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呢是写在这个核糖核酸分子上的，就是 RNA 分子上，而 RNA 的这个复制的过程中呢，出错率特别的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毒它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它不断的复制，那么这个病毒的基因组就会不断的出错，那么变异就会很快发生。那像咱们平常所熟悉的流感病毒，它就是 RNA 病毒。那么像这个我们谈的新冠，包括 SARS 啊、MERS 啊等等这些冠状病毒，它们都是 RNA 病毒。所以首先从机制上来讲，它这个 RNA 的这个基因组就使得它具有一个快速突变的能力。但是你光有这个条件的话呢，还不能让它快速突变，你得要不断培养它才行。 因为这个出错这个事儿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恒定的事情。比如说复制了多少倍之后就会有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相对恒定的一个速率。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不断复制它，不断复制它，不断复制它，那么这个错误就会越来越多，那么突变出一个新的变种毒株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了。那么现在呢，新冠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情况呢，是说它在人群中在广泛传播，特别是在我国境外的其他的这些国家，那么在很多国家它的感染率非常高，那么它在这些人群中不断的感染、复制、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就加速了它这样的一个变异。 嗯， 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原因。 嗯，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可能也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就是新冠病毒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我们真的能够实时监测它是如何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病毒。 嗯， 因为只有这一次我们才有这样的技术条件，能够对几乎每一个感染的病例都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所以由于有这种大量的基因组测序的数据的支持，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在基因组上的改变。 嗯，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嗯， 所以呢，这也使得我们真的能够不断监测它的变化。那以前有病毒出现过，它也传播过，也变化过，但可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也观察不到，而这一次我们切实的观察到了。 嗯，所以说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得病的人多了，所以它变化的几率就上升了。第二个呢，是咱们现在技术进步了，能够时时刻刻看到它正在变化。而在此之前，其实人类呢，在过去的这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时间中呢，被无数种病毒呢侵袭过，其中呢这些病毒也有变化，只不过我们当时技术条件没那么先进，也不知道这些病毒究竟是怎么变的。这一次啊，算是真正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医学史上是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刚才呢，药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解读。下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提到 Lambda， 这个实际上是希腊字母当中的一个字母嘛？在 Lambda 之前呢，我提到像什么阿尔法呀、贝塔呀、德尔塔呀等等等等。哎，这些病毒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说它就是一个变种？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其实病毒它是在不断的在变，对不对？就是包括咱俩现在正在谈话的过程中，实际上病毒也在变。我们怎么就确定说，哎，这个变化的它就是要被人类命名的，其他就不用命名？您了解其中的玄机吗？ 实际上我不是做病毒分类学研究的，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些基本情况。实际上新冠病毒呢，它在整个的这个变异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种。 嗯， 那么这些变种呢，涉及到的这个基因组上的位点呢，也非常的多。实际上呢，几乎每一个新的变化，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给它，但不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阿尔法、贝塔、伽马或者是德尔塔、拉姆达这些希腊字母命名的，而是一个类似于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命名，比如说 B.1.130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命名。那么这个命名的话呢，其实是更加细致，然后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命名所对应的这样的变种，它有一个怎样的基因组的变化。 嗯， 那么像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些呢，其实是更概括性的，也就是说，同样是比如说同样是德尔塔病这个新冠的这样的一个变种， 嗯， 那么同样的德尔塔下面，它其实基因组上也会有差异，只不过是说它们都会共享某几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对功能有影响的这样的差异，那么这几个差异组合起来就被定义成德尔塔这样一个变种了。 嗯，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它们变化的方向以及未来的可能和最终的归宿。其实方向要来说的是什么，就是德尔塔的变化，我们感觉到它的传染性是在不断的增强，而且呢，传染的这个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这是病毒变化的一个大方向吗？我说的这个大方向主要是指新冠病毒。 这个应该是一个病毒变化的一个大方向，不光是对新冠病毒，对很多其他病毒来说可能也是这样的。因为呢，你想想，这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病毒的话，虽然它不严格来讲不能算生物，但是因为它是由生物物质构成的，同时它又能够在生物的体内进行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复制和繁殖，所以呢，这个过程其实跟生物差不多，那么都需要受到这个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控制吧，可以说， 嗯， 所以我们能够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去讨论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一个病毒它的传染性更强，更容易从 A 传给 B， 从 B 再传给 C， 那么这个病毒显然它就会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更占优势， 嗯， 因为它能够感染更多的人，再让这个更多的人的身体帮忙去复制它，去传播它，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你就会发现病毒随着它的不断传播，肯定是这种传染性更强的病毒， 嗯， 一定是逐渐会占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嗯，但是传染性更强是否意味着它的杀伤力也更强呢？ 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一方面呢，我们首先应该是说是要依赖于数据，就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病人的这样一个统计，才能去说这个它的造成的病人的病情是不是就更重了，它的杀伤力是不是就更强了，这个肯定是要用数据说话的。但是呢，一旦你涉及到这个真实世界的数据呢，你就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国家对于新冠的这样的一个防治的措施都在不断的加强，那么治疗的方案也在不断的优化。 嗯，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患新冠的这些病人他们的存活率就会逐渐的会有一个提高。那么随着各个国家防疫措施得力以及疫苗的这个不断的接种，那么你也会能够看到就是说相应的这个不会再出现这种医疗资源挤兑的这种情况了，就是说病人呢都能相对充分的得到医疗的这样一个保障。这样的话呢，你就又会看到这个它会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病重率啊，甚至是死亡率。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死亡率的变化，病重率的这种占比的变化，它不是单纯的是由某个病毒的变种的传播所引起的， 对， 它可能有很多其他综合的因素在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只能用数据说话，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数据呢又不能很单纯的来说明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只能从学术上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在进化论的框架下来看的话，那么病毒最终它会对宿主的杀伤力会变得越来越弱，这一点呢也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 嗯， 实际上这不仅是进化论的一个讨论，之前呢也有过这样切实的例子。 嗯， 这个事儿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大陆原来是没有兔子的。 嗯， 那么后来因为人类的这个进入澳大利亚之后把兔子带来了， 对， 结果野兔在这儿呢没有天敌就泛滥成灾了。 嗯， 为了治兔子呢，澳大利亚人想了很多办法。 嗯， 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曾经引入过一种在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兔子的病毒。 哦， 这个病毒杀伤力非常强大，它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呢，第一年就造成了90%多的野兔都病死了。 厉害。 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这个死亡率就迅速下降到50%以下。 嗯， 那么这场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打引号的实验，是完全没有人类干预，完全没有什么疫苗药物的参与。 嗯， 它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宿主与这个病毒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抗的过程。 嗯， 但是我们看到只用了两三年时间，这个病毒的致死率就大大下降了。所以说可以想象，就是在长的时间轴上来看，未来肯定这个病毒的对于人的这样的重症也好，或者是病死率也好，一定是会往下走的。 嗯，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病毒的变化对于疫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日本研究人员呢最近发布了一项研究指出啊，拉姆达变异的刺突蛋白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导致呢这种高传染性的原因是拉姆达变异株出现的两个突变，而这个突变呢可能会逃避中和抗体以及降低疫苗的保护力。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研究是否就意味着可能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研制出来的疫苗在面对新冠病毒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打折扣呢？ 这个首先要说，就是疫苗的话，它的作用原理它其实是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针对病毒的这样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所针对的是病毒的哪个地方呢？主要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刺突蛋白上面的这个与受体结合的这样一个区域。 对， 那么这个区域呢又恰恰就是病毒突变的一个高发区。 嗯， 那么这个通过病毒呢通过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能够躲避这个宿主体内的抗体的这样一个识别。 嗯， 所以说呢，就是疫苗到底会不会继续起作用，这个其实是需要实验数据我们才能来说这件事情。 嗯， 那么实际上就我所知的话，很多疫苗相关的这个就是研究呢目前都集中在这个 Delta 这个这样一个变异毒株上，正在做跟 Delta 变异毒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研究。 嗯， 而且初步结果来看保护力还是仍旧可以的。那么关于 Lambda 的这个变异呢， 可能也有相关的工作在做，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您刚才提到的那篇研究的，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从一个，仅仅基于蛋白质本身做的一个分析，它还不能够代替真实的实验结果。所以说，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说疫苗将来对于这个 Lambda 这个变异毒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力，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的研究，然后拿数据我们才能来说。我估计的话呢，实际上疫苗还是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这个保护作用有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定要等数据出来，看数据说话。 我们做一个假设啊，未来呢，随着新冠病毒变化的种类不断的增多，而且呢，这个增多呢，也是在科学的角度上来看，是成立的，因为病毒是在不断的变化嘛。我说这个的原因是，有没有可能啊，咱们将来会面对，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一种新的疫苗，一种剂型来针对一种变化的病毒，那是不是会导致一种客观的情况？咱们每过个一年半载，可能就得打一种新的疫苗，再过个一年半载，再来这么一针。哎呀，您觉得会出现这种景象吗？ 我倒不觉得真的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当然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幅景象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流感嘛。流感现在基本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流感每年大家去流感到流感季去打的那个流感疫苗，其实是不一样的。每一年的流感疫苗都是跟当年当季所传播的这个流感，相对应的这样的一种疫苗，不是说我们每年打的是同一种流感疫苗啊。所以说，您说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要打很多很多疫苗。家里有孩子的父母可能都知道这个情况，从小到大需要打很多针疫苗的。那这些疫苗所对抗的病毒也好，病菌也好，它们仍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们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打疫苗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很多疫苗都属于是你打一次，或者说是有的需要加强个两三针，那么打完之后，你这一辈子基本上都可以不用再担心被这样的一个，病毒或者细菌所感染了。所以说，这也是将来变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够把这个新冠病毒给彻底清除掉从这个世界上，但是呢，我们可能将来会出现，经过不断的这个研究，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高效的这样一种疫苗。那么有了这个疫苗之后，可能打一次就能够保一辈子了，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对，就大家肯定期待的是后者的出现嘛，谁愿意每年都扎针呢，对吧？要是能够有后者的这样的疫苗，打一针一劳永逸，那该多好啊！ 我插一句，就是我必须要说的是，要想实现后一种这种假设的话，那么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控制住，现阶段要控制住这个病毒的这样的广泛的传播。如果我们任由它不断的传播、不断的变异的话，那么我们疫苗研发的速度可能永远无法赶上这个病毒变异的速度。我们只有首先控制住它的传播，我们才能够说针对这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病毒，然后能够研究出一个非常高效的这样一个疫苗。 对，这也是接下来我想跟您探讨的话题啊。我们无论说是面对德尔塔或者拉姆达的这个变化，未来呢，在相关的防疫政策上，无论说是从政府的层面、社会的层面，还是从个人的层面，您觉得这样的变化，我们如何去应对？ 首先的话，我觉得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肯定还是要保持一个防疫措施的一个高的强度。这个短呢，我指的都不是说几个月的时间，很可能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很可能是1至2年，甚至2至3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里边，我们可能都需要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因为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传播的一个现象。那么虽然说我们从科学上来讲，很可能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要跟这样一个病毒要共存于这个地球上，但是那个共存呢，或者说打引号的和平共处，那可能是需要到几十年之后，甚至半个世纪之后，才能够真正达到所谓的和平共 为 处。 什么？ 那 为 么 什 那个 么？我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到那么久才可以和平共处？迟早都要和平共处，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那个兔子的例子上面，就是为什么那个兔子它能够在两三年之内就使得死亡率大大下降呢？其实是因为所有不能够抵抗这种病毒的兔子都已经死掉了，所以这其实是一场非常残酷的优胜劣汰。所以说，如果说想让人类和某一种病毒能够迅速的达成一种平衡，那么其结果或者说这个代价，一定是要牺牲掉相当一部分人类的生命，就是对这个病毒没有抵抗力的人类，必须要 奉献他们的生命，才能够达到大家之间的一个平衡。那这显然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我们无法去采取这种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毕竟我们人类不是兔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尊严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被珍惜的，所以说我们才应该采取防疫措施，然后呢能够去阻止病毒的一个传播。但是反过来来讲，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像兔子那样说牺牲掉一大批人，所以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达到这种平衡，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我推测这个时间很可能是以几十年这样一个单位来计的。 那中间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平衡是由什么元素所组成的？这个我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还是要控制住病毒的传播，不能任由它像现在这样大肆的传播，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会不断突变，我们就很难能追上它的脚步。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呢，也许它传染性会变强，但是它的这个致病性会不断的变弱，这个是我所谓的平衡。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甚至像我们对付普通的感冒一样，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药物的成本，甚至疫苗的成本，我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都能对抗它。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平衡的，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就是它成为一种大家无需去担心的一种疾病，一种甚至是一种自愈性的疾病，那么就根本就不用去担心了嘛，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平衡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中期目标是什么呢？我觉得中期目标就是我们每个人通过疫苗的接种，就能够让我们一生都能够免除受这种病毒的侵害。那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在一两百年之内能够彻底消灭这个病毒。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天花病毒在野外已经是被人类彻底消灭了，而这个消灭天花的过程大概就用了200多年的时间。那么是靠着这个疫苗的不断的接种才最终达成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见，疫苗是能够消灭一种病毒的，但是它所花费的时间一定是非常长的。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到绝望，但同时也有希望。绝望是，哎呀，可能咱们这代人是见不到我们能够彻底清除新冠病毒了。但希望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科技手段，还有这么多的疫苗开发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我们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武器来去解决眼下的这些问题。这个也算是一喜一忧。那接下来呢，何毅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在未来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对抗新冠病毒，您觉得科学家们要做什么？包括这个社会的管理者要做什么，参与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又需要做什么？ 从科研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做生物学相关研究的人，可能很多这些科研者都在做跟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呢，是这个刺突蛋白上面的这个受体结合区域，包括疫苗啊等等很多设计，包括很多中和抗体的药物设计，都是靶向这个区域的。但是这个区域恰恰是高突变的，咱们前面也说过了，所以这就会使得疫苗啊、药物啊，它会有一个失效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实际上比如说像我的研究组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组，我们采取的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去靶向避开这个区域，去靶向这个病毒上的其他区域。像我们所靶向的选择的一个靶点，就是病毒上相对来说很保守的一个区域，不怎么变化。这个区域至少在Delta 毒株上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变化，就说明它的功能对于整个病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能改变，改变了这个病毒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呢，我们针对这个区域去设计的药物，那么相对来说它就很可能能够彻底把这个病毒给锁死，不会去惧怕它的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突变株。所以呢，这是大家现在研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吧，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也好，能够去更长效的对付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变异。那么从这个社会的管理呢，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的管理上来讲，我觉得还是想跟大家强调，就是在我刚才说的短时间，就是至少一年这样一个时间里边，大家还是要谨遵这个防御的这个这些规定，然后呢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要理解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不能算故事，其实是历史。大家知道清朝的话，满人他们入关之后呢， 发现其实对他们危险最大的不是汉人，而是什么呢？是天花病毒，因为他们在关外的时候没怎么接触过天花病毒，所以呢，当时满族的这个贵族呢，他们其实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这样的防疫制度，比如说北京一旦有这个天花流传的话，那么皇帝就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往他们专门的场所叫避痘所，就是躲避这个痘疫的这样一个场所。像大家知道，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避痘所。那清朝的前面有一位皇帝叫顺治嘛，顺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他的当时选这个继承者的时候选了康熙。那么康熙呢，本人是接种过这个我们叫人痘，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发明的这样的一个痘医法呀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接种人天花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由于他接种过人痘，所以呢，当时康熙没有再发这个天花，所以后来呢，他就非常重视这个防疫这件事情。所以清朝可以说是消停了100多年，皇帝们再也没有得过这个天花。但是呢，到了同治这一代的时候，同治帝又是死于天花，就是因为经过长达上百年的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时期，大家已经忽视了防疫制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接种的制度，疫苗接种的制度，结果呢，就使得同治帝再次死于天花。这件事情其实就提示我们，当我们没有彻底消灭一个病毒的时候，我们始终对于防疫这件事情必须要把它做得好才行。 谢谢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其中呢有科学知识，还讲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同时呢要谨遵我们在目前出行的过程中各个地方所制定的相关防疫细则。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身体健康。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叶老师。 谢谢玉龙，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特点嘛就是特别好骗。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特点就是特别美貌、特别善良、特别可爱。 二姐，这跟说好的台词不一样啊，难道你的特点不是特别容易轻信谣言吗？ 哼，我今天心情好，我才懒得搭理你呢。姐姐，我要收拾行李准备去度假了。 去度假？ 不远，就是城郊的一个农家乐。哎呦，我终于可以远离城市，亲近大自然了。据说那里树木参天，还是一个天然氧吧呢。啊，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吸吸氧了。 二姐，现在早不流行吸氧了，要吸也要吸氢气。 吸氢气？为什么要吸氢气呀？ 当然是为了健康了。吸氢气的好处有很多呀，比如呢，可以抗炎抗氧化，美容养颜哟，对皮肤可好的哟，还可以用来帮助控制癌症。你想，那可是癌症啊，氢气都能搞定，你说它好不好？ 啊，好好好，太好了！我决定改变度假地点，我要去一个可以吸氢气的地方。哎，好骗，哪儿可以吸氢气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健康工作室，里面有专门的氢氧气雾化机，这种机器可以将水电解成为含量66%的氢气和33%的氧气的混合气体，病患只需要深呼吸1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疗程。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查查这种工作室在哪儿。 查什么工作室啊？ 大哥，我在查吸氢气的工作室，哎，咱们一起去吸一吸吧。 吸氢气？我没听错吧？ 没有，大哥，二姐跟我啊，为了养生，决定找个地方吸氢气。 为了养生？ 对啊， 氢气不是可以抗炎，还能控制癌症吗？ 谁说的？ 哎，网上都有新闻报道了。你看啊，上面说吸氢气能够有效地改善三四期癌症患者的食欲、睡眠、各项体能等指标，帮助控癌呢。 啊，是这样，好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鼻子上面那俩孔是干什么的呀？ 俩孔？眼睛啊？ 光有眼还不行，还得有珠。猪啊， 大哥，你怎么骂人呢？我怎么有眼无珠了？ 同样都是关于吸氢气的新闻，你怎么就不多搜搜呢？辟谣文章不也在首页赤裸裸地写着吗？你看这条啊，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动物模型做的，很少有在人体身上做的实验。而且呢，其实这些研究啊根本没有结论，只是一份观察性报告。 可是新闻上说那么多的癌症患者都治好了呀。 你仔细看呢，倒是这些癌症患者在试验期间呢都是吸氢气和放化疗同时进行。你怎么知道这些控制癌症的效果是来自氢气还是因为做了放化疗呢？更何况你又怎么知道有多少吸氢气的患者没有效果呢？那些给吸氢气打广告的会说这种事儿吗？ 那好骗，说吸氢气能抗炎抗氧化也是不靠谱的咯。 哎呦，我现搜都能比你们搜到靠谱的资料。你看啊，这篇科普文章里面说了，吸氢气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用氢气来抗炎安全性和有效性都难以保证。 哼，真好骗，果然是有眼无珠，咱大哥真知道随便搜搜都比你靠谱。哎，大哥，你去哪儿啊？ 哎，吸不吸氢气你们自己定啊，我脑壳疼，哎呀，我得出去吸点氧喽。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